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大洋要为大家推荐一款健康的油。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爱度品牌的冷榨亚麻籽油。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已经用过或者已经听说过亚麻籽油。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是爱度亚麻籽油的市场销售经理赵颖。赵颖你好。 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能来到这里为大家推荐这款爱度亚麻籽油。 现在我们一般买的油啊，就是比如说花生油、大豆油，一斤可能十几块钱啊。但是花生油跟大豆油也有贵的啊，比如说某某品牌的一斤可能都要六七十块钱啊，这也有。亚麻籽油在市场上的价值其实本身要远远高出花生油跟大豆油很多。一斤装的在市场上你们要卖多少钱？ 119块钱。 119元，就是这个品牌的爱度啊，冷榨亚麻籽油，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得到？ 啊，像现在这个物美呀、沃尔玛呀，很多朋友都能够去看一下，是有我们的产品销售的。 那么爱度的亚麻籽油啊， 对。 那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亚麻籽油的组合跟价格，今天一共是多少瓶给大家？ 今天刚才说的这一斤装的，我们有八大桶。 八桶。 对，你如果到 每桶一斤。 对对，也就是说呢是八斤了。 八斤。 很多朋友如果到超市去买的话，得花900多块钱。 900多块钱。 哎，没错。而且呢，今天我还要再赠送大家4小瓶，就是半斤装的亚麻籽油啊，随身带着也更加方便了。 250毫升的，半斤装的。 哎，对，半斤装，让我们听众朋友哈、能够品尝到这个好的亚麻籽油。所以今天我们价格是定在328元。 多少钱？ 328，很难想象。 328元， 对， 你这市场上要卖1000多，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只要328元、 这也是为了推广嘛，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的这款亚麻籽油、就品尝到它的好处，感受到它的好处。 不为挣钱，只为推广。爱度的亚麻籽油。 但是大洋还有一个惊喜啊，就是我因为很多朋友啊，他因为平时没有品尝过亚麻籽油 啊，很少吃。 哎，对，所以我们在这套组合中开放一瓶半斤装的，作为免费体验试吃。啊，就是意思呢，如果大家喜欢啊，你可以留下 啊； 不喜欢的话呢，你把其他的退回来，这瓶我送给你了，但是钱我照样退给你。 所以要不怎么说咱们北广购物啊，就是给咱们北京的听众朋友谋福利的一个购物的平台哈，我们不是图挣多少钱，不是那意思啊，而是说真的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咱们的消费者了解更多的好产品，推广更多的好产品，而且是一个优惠的价格哈。 对， 只要328元，我刚刚算了一下，应该是加应该是10斤了嘛，8桶每桶1斤的，再加上4瓶，每瓶是半斤的，不就是10斤嘛，对吧？市场要卖1226，1200多块钱 啊，对对对 啊，1200多块钱。那今天我们价格只要328元，同时还有一瓶是可以试用，就是半斤装的可以试用，您打开您尝，感觉怎么样？感觉好了，您继续用这产品；感觉不好了，这瓶您留下，您把剩下的退回来，我们把钱再退给您，是吧？ 没错。 真不错啊，328元，10斤亚麻籽油啊，8桶1斤的，再送您4瓶半斤的。好，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再说慢一点，机会难得，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328元，买到市场1200多元的亚麻籽油啊。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电话是400-015-5151。刚才说在物美超市是有卖这产品，大家可以拿着这个去比价吧，是一样的产品吧？ 啊，一样的产品，大家可以去比一下， 可以去比一下，也可以您先到物美先去看一眼，看看人卖多少钱，回头您再打电话400-015-5151都可以哈。我们说说为什么要吃亚麻籽油。啊，我先说哈，就是现在我们中国人随着这个我们兜里边钱越来越多哈，慢慢的已经从原来的就是简单的摄入能量，到目前的开始慢慢的摄入营养。 对， 原来我们用的是这个大豆油、花生油，或者那会儿油都限量的时候，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是比如说橄榄油，比如说葡萄籽油，比如说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亚麻籽油，它一定是慢慢向着更营养更健康的方向去发展。那赵颖来说一说啊，这个亚麻籽油里边含有的重要的物质，核心的物质是什么？ 当然是阿尔法亚麻酸了。 啊， 像你刚才提到的橄榄油也好，还是普通的菜籽油也好，虽然也有一定的这个含量，可是都没有亚麻籽含量高。而且我们这款爱度亚麻籽油所做的检测报告中，阿尔法亚麻酸百分比的检测报告是55.4，就算在同类的产品中都是属于非常高的含量了。 哦，阿尔法亚麻酸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欧米伽三？ 哎，对，也有一个别名叫欧米伽三。 那究竟我们人体要需要多少的这个欧米伽三？ 那这里我带到一本书来给大家说一下，是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的速查手册。 嗯， 在其中说到阿尔法亚麻酸含量的时候，它是从0岁到这个80岁，都给大家一个参考剂量。你看，像这个0岁的时候就得补充到0.87啊，0.5岁就半岁了，0.66，一直到50岁、65岁、80岁都得高达是0.6的每天摄入量。 嗯 啊，那如果是孕妇的话，那更是非常重要了，因为阿尔法亚麻酸对孩子的智力发育有一定的帮助。孕妇在这个怀孕的过程中是要天天吃核桃的，其实要补充的就是主要的阿尔法亚麻酸。那我如果说是孕妇要吃的这些阿尔法亚麻酸呢，换算成一天吃的核桃的量的话，得需要17斤的核桃。 一天吃17斤的核桃。 对，可是如果换算成亚麻籽油呢，我们非常惊喜的发现，只需要20毫升的亚麻籽油就可以做到了。 说一下这个产品在市场上你们卖多少钱？ 好像今天我们一斤装的，在市面上就得119块钱这一斤。 嗯， 那今天带到的是8斤啊，8桶。 八桶。 哎，对，八、 啊、 桶的话呢是高达了900多块钱了。 嗯， 而且今天还要再赠大家4瓶半斤装的。 那就是说赠品就是2斤啊，加一起8桶，每桶1斤，加一起那这个整个产品组合就是10斤了。 没错，如果到超市去买呢，是高达1228块钱。 嗯， 那今天只需要328，真的是一个推广价格了。 只要328元，价格确实有优势，大家可以到这个物美啊去对比一下 啊。那如果不放心的话也没关系，我们今天赠送的这4小瓶中啊，大家可以免费开放一瓶进行体验试吃。 嗯 啊，如果满意的您可以留下，不满意的话这一瓶送给您啊，其他的我全额退款退货。 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到这儿必须要说一下我们的电话了。怎么订购呢？您就可以拨打400-015-5151，拨打400-015-5151打电话来订购，只要328元，8大桶，每桶1斤，再加上赠品的4瓶，每瓶是半斤，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到您的家中。同时半斤装的这一瓶您可以免费的打开来进行体验，不满意剩下的您拿回来原价这个价钱退给您，满意的希望您也可以介绍给自己的身边的朋友，也可以多组订购。再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亚麻籽油，里边含有欧米伽三，也就是阿尔法 亚 麻酸的一款冷亚的亚麻籽油哈。这个亚麻籽是哪儿来的呢？ 亚麻籽来自的产地是河北张家口。 张家口。 其实一说这个名字，很多人都知道了。2022年的冬奥会举办地。 对。 啊，这个地方啊，这个环境非常的好，而且呢，也符合亚麻籽的一个生长要求条件。今天我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亚麻籽啊，它一般生长是需要一个比较寒冷的一个地域的，所以呢，对昼夜的温差要求很高啊，必须是均衡的，而且呢，光照时间要求也非常的严格，包括降水量，还有它当地的这个土壤的肥沃程度，所以今天带到的这款亚麻籽油所用到的亚麻籽，它的生长环境大家可以放心，真正是有机的产品，而且是非转基因的。 非转基因的，我看你这个产品的瓶子上写的产地呢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县。这个就是还真就是申办冬奥会的这个核心的地区崇礼县。 也正是因为亚麻籽的生长环境非常的严格，所以啊在全球来讲啊，它都是生长的地带都是那么一点点的地方，也因此它的产量也是比较少，这也促成了亚麻籽其实本身的价格就比较昂贵。尤其今天我们用到的也不是普通的亚麻籽，是金色的亚麻籽。 金色亚麻籽。 哎，对，因为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它的地理环境非常的好，所以适合金色亚麻籽的生长，而金色亚麻籽要比普通的亚麻籽的营养价值更高，做出来的亚麻籽油呢口感也会更好。 哦，是这样的哈。 对， 这个亚麻籽油我们就普通就是平时做菜做饭都可以拿来炒菜，煎牛排煎鸡蛋都可以。 没错，它除了普通食用油的一些吃法它都可以来用到的哈、我们还有一种非常特别的食用方法，就是和酸奶一起来进行调拌食用。 酸奶？ 哎，对。 那能好喝吗？酸奶上面飘着油。 因为很多人都说这油不能生喝，而其实所有的油来说呀， 可以 低温，哎，对，生吃它的营养价值是都是非常高的。为什么说是要拌到酸奶里？一个是去除它的味道，哎，很多人不明白，就是为什么会去除味道？因为油和蛋白质它是可以进行互溶的。酸奶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容易被人体吸收的蛋白质，所以亚麻籽油和酸奶相互融合之后，你不仅没有吃到那种油的油腻感，而且还能吃到一种酸奶和油混到一块的香的程度。 也就是说这个油呢，它里边含有阿尔法 亚麻酸、 亚麻酸。如果您就想摄入阿尔法亚麻酸，比如说收孕期前的孕妇啊，比如说老人，包括我看这里边可以在人体里面转化成 DHA 啊 EPA 啊，想摄入这方面营养的人，你可以不用开火啊，不用做饭，你直接买一罐酸奶，你把它加到酸奶里边，你就可以摄入这个亚麻籽油里边的阿尔法亚麻酸了。 没错。 另外这款油就是普通的炒菜啊做饭呢、就跟我们家用其他的黄油大豆油是一样的。 对。 没有问题。 对对、没有问题。对。 今天这个油十斤在物美里边卖的话，你要去买要1228元，但是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价格只要328元。多么优惠诱人的价格哈、 对呀、 便宜将近1000块钱呢、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定了不会后悔。为什么呢？因为您不想吃也没有关系，今天赵岩那边是免费的试吃啊，就是半斤装的这个赠品一瓶、因为它都是一样的嘛。 对， 您可以先订购回家啊，您先把那瓶打开，就半斤那个打，要我就先把那半斤的打开，先尝试一下，做菜您尝试一下，拌凉菜您尝试一下，拌酸奶您尝试一下，尝试完之后，如果您觉得不喜欢，剩下的退回来啊，赵总这边给你原价退给你， 没问题， 多合适啊，是不是？ 对呀、 如果说您觉得不错，挺好的，那我觉得您应该把这个产品啊再推荐给您身边的朋友，或者说。再从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平台上可以多订购几组，因为确实从价格上来说已经做到非常的实惠了，328元，市场价值是1228元哈。再说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8桶每桶1斤送4瓶，每瓶半斤，我们免费送货上门，我们包邮。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营养又健康的亚麻籽油啊。亚麻籽油的这个制作方式是传统的这种物理的冷压的方式，还是加热的热炒的方式？ 啊，那当然是物理冷榨了。那说到这个，很多朋友会这个像我先说一下市面上很多油的一种方式，就是用一种浸出法，是将这种氢气油来浸泡这个普通的这些食用油，然后呢让食用油中的杂质去离啊，从而得到一个纯正的食用油。但是亚麻籽油的是这个压榨方法呢，是采用的物理冷榨，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这种石磨啊，一点一点的给你磨出来。这种方式有个好处，一个是没有化学成分的这个添加，二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中它是富含阿尔法亚麻酸的，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它可以保留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 但是 营养价值高， 出油量会很低啊，这样的方式 对这个成本确确实实说一说话成本是比较高的，可是让大家吃到的更加的放心了。这是为什么亚麻籽油价格贵的原因之一。 那这款亚麻籽油既然说的是这么好啊，我们也知道亚麻籽油确实挺高大上的一个产品啊，营养健康的一个产品，是不是是属于孕妇专享？就 是 只有孕妇更合适这个产品，因为它里边含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营养物质。 这个其实适合男女老少都能来用，包括像胎儿。那这里我给大家来说几个这个真正的一些故事吧。啊，像在新疆的和田有个拉依苏村叫长寿之乡啊。啊，其实在世界上的这种评定长寿之乡的标准是每10万人里有7个是过了100岁，就等于是长寿之乡了。但是在这拉依苏村才2400多人。但是他们的百岁老人竟然达到16人之多，很多人就会好奇啊，说这么一个村子为什么百岁老人会这么多啊？经过研究呢，发现这些老人身体里的阿尔法亚麻酸含量要比普通人身体里的含量要高。 嗯 啊，而这和他们当地盛产亚麻籽油，家家户户吃亚麻籽油是分不开的。所以老年人啊，我建议大家啊，要一定的食用到这个亚麻籽油，对身体真的非常好。 里面含有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在人体摄入之后会转化成 DHA 和 EPA。那我们知道，在很多的一些个，包括我们说奶粉，包括深海鱼油，所以家里边有宝贝儿的哈，我家里边有正在上学的孩子，正在这个成长的青少年哈，我觉得家里边以后可以把油换一换了哈，不要再用传统的这个花生油和大豆油，您尝试一下亚麻籽油，尝试一下亚麻籽油，至少您把这个一组用完啊，您尝试一下感觉怎么样？啊，这一组一共是八桶，八桶呢是每桶一斤，一共是八斤。另外再送四瓶，每瓶是半斤，就十斤，十斤油嘛，对吧？市场价值是1228，在物美可以买得到吧？ 可以买得到， 可以去比价，没有问题， 啊、可以 一样的产品，爱度的品牌。那今天我们只要328元，您把家里边的油换一换，换成这种油，您尝试一下哈。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我是爱度亚麻籽油的市场推广经理赵颖，今天为大家做到郑重的承诺，保证我们的产品是专柜正品，支持专柜比价啊，专柜验货，而且呢，我们的产品所用的亚麻籽都为有机金色亚麻籽，同时是非转基因的。啊，让您吃起来更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中呢，还有一瓶半斤装的亚麻籽油，可以免费开放进行体验试吃，满意可以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这一瓶就送给您了。 各位北京的叔婶子、兄弟姐妹们，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话里话外节目的主持人李欣儿。对于咱们老北京而言啊，你像这个北广购物，它强调这个实惠，所以说不插门的，您不妨过来走走，听一听，试一试，打这个号码400-015-5151，就齐活了。 嗨，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带你聆听的戴毅。2015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心打造了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多买多实惠啊，越购越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我是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开心茶馆节目的主持人季彤。北京电台精心打造了咱们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您买产品北广购物给您把关，您呀就放心的买吧。购物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可能很多人已经习惯了传统的花生油跟大豆油的味道，或者一些个动物油的这个味道，觉得做菜炒菜是香，确实是没错。但是呢，一种是味道上的感觉香，另外一个是真正营养健康的东西，这就是一个习惯的过程。如果说您用亚麻籽油您习惯了，回头再让您用其他油，反而您又不习惯了。 对， 所以这是一个习惯养成的一个过程哈。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兜里的钱多了，建议大家还是慢慢的把我们身边的这些个入口的东西，慢慢的把它都换成更加有营养、更健康的东西。不如就让我们从每天的食用油开始，就把我们家里边目前用的油换掉，换成亚麻籽油。您尝试一下，来自于张家口崇礼县坝上高寒地区的亚麻籽油，里边含有阿尔法亚麻酸，这个是经过检测报告里边有说明的。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亚麻籽油中所含有的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是非常高的，我们对阿尔法亚麻酸有一个称呼叫液体黄金啊，因为它对身体有很多好处。可是通过吃别的东西呢也能补充，你比如说有核桃、有鱼油啊、有大豆，但是他们要吃的这个量和亚麻籽油那比可真的是太多了。你看像20毫升亚麻籽油中所含有的阿尔法亚麻酸，相当于你要吃17斤的核桃所含的，相当于吃60粒的鱼油所含的阿尔法亚麻酸，也相当于你吃24斤大豆中所含的阿尔法亚麻酸。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选亚麻籽油，就是因为它营养价值很高。 另外今天这款产品确实您可以免费的去试吃、去试用，炒菜没有问题，凉拌菜也没有问题，另外还可以加着酸奶拌着喝。 对， 这样的话你想摄入这个产品，你又不想起火做饭的时候，很简单，一瓶酸奶，一杯酸奶里边倒上一点这亚麻籽油，一搅和 您直接就可以把这个阿尔法亚麻酸摄入到体内了哈。 嗯。 市场价价格多少钱？今天组合我们的价格多少钱？最后我们再说一下。 好像一斤装的，我们这一桶在市面上是119块钱。 嗯。 今天带到的有八桶，足足八斤啊！那市面售价高达952元。那今天除了这八桶之外，我们还赠送四瓶半斤装的，也就是说呢，这是1000毫升了啊！带给大家的这个市场售价是276块钱。如果主品加这个赠品的话啊，足足十斤啊，市场售价高达1228块钱。 嗯， 今天只需要328，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个推广价。 是， 而且很多朋友担心没吃过亚麻籽油、 嗯、 啊，想尝试一下，那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尝试的机会。今天赠送的这四小瓶中啊，大家随便打开一瓶进行体验试吃，如果满意的话呢，您可以留下；不满意，这瓶送给大家啊，这剩下的全额退款退货。 嗯，好，设电话400-015-5151，这是我们北广购的电话，328元，您买到市场价值1228元的亚麻籽油，您可以去物美去比货比价，完全是一样的，爱度的正品亚麻籽油哈。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亚麻籽油中所含有的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是非常高的，我们对阿尔法亚麻酸有一个称呼叫液体黄金啊，因为它对身体有很多好处。可是通过吃别的东西呢也能补充，你比如说有核桃、有鱼油啊、有大豆，但是他们要吃的这个量和亚麻籽油那比可真的是太多了。你看像20毫升亚麻籽油中所含有的阿尔法亚麻酸，相当于你要吃17斤的核桃所含的，相当于吃60粒的鱼油所含的阿尔法亚麻酸，也相当于你吃24斤大豆中所含的阿尔法亚麻酸。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选亚麻籽油，就是因为它营养价值很高。 另外我们北广购物的听众体验中心在北京电台1层东侧，北广购物听众体验中心建外大街14号，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时间开放，您也可以来现场来体验这款油也行，体验店里面都有陈列，现场啊，您喝一点这个油，您感受一下，感觉好，您现场下单，依然拨打400-015-5151来订购这个产品，也可以，也没有问题哈。支持您现场来体验，支持物美超市现场去比货比价。最后还是那句话，好的，亚麻籽油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如首先就让我们从每天食用亚麻籽油开始。北广购物推荐有礼，12月份您每推荐一名新会员，首次订购时只要报出您的电话号码，您即可以获得18元积分，而且新会员首次订购最高立减30元。好东西，咱得学会分享。北广购物订购电话400-015-515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北京电台数字广播与众投天地联合出品的首档创业真人对话节目《投其所好》第一季完美收官，第二季即将火热来袭。关注《投其所好》微信公众号，创业干货每日送达，梦想并不遥远，只要你有胆。 第二季创业者报名热线400-096-4888。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眼下这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有很多，方便咱们的出行还环保。可是您知道吗？如果要是喝了酒之后还驾驶电动自行车，一样算醉驾。不飙速，不酒驾，小公益大文明。我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持人燕旭，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现在是北京时间。